欢迎到他周报爱记得。 因为每日。 今2025年2月9号星期日。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日本就横风横雪，但系东京就一粒雪都冇。难得可以见识下日本成日本都系啲俾雪埋咗嘅感受啦，可以。好，咁讲咗正经嘢先。首先系起蛇嘅，咁就胡松遥就怀咗第二胎，咁啊35岁，其实意外地好后生。因为他出道的时候还是高中生，那他出道很多年出道。 我印象中不是几个月之前他先说刚刚生完第一胎吗，即是我不知道是时间流逝得很快还是什么，好像印象中他生得很滑溜。 喂，那时间世界趁早生的啦，早早生完那他就开始重新工作嘛，依家很多声音都是这样。 生产报告在这 里。不是，三星名字都是的，生了之后没多久又生第二个，即是说一阵你要生的就趁早平凡生了他。然后专注工作，唔好生咗之后等几年之后又生你一个，咁两搞两兄妹子弟咁样就七年嘅差太大，即系又花咗一段时间凑佢，凑靓仔最麻烦嗰段时间，趁早拣咗佢好啊嘛呢啲嘢。 即系 OK 啦。 好啦，跟住咧就一啲，其实咧以外哋小事，以外哋少出现嘅事就变声问题声优。 因为正常咧就唔会，就因为知有呢件事咧，通常会避嘅。但系呢度入边冇啦，咁啊呢个刺客蛙应该唔使我哋介绍啦。咁佢嘅动画入边其中一个角色系真系揾个正太，当时系啦吓，去配音嘅。而家佢14岁入咗青春期变声啦。其实佢已经撑咗接近一年噶啦，佢入变声期嗰阵时系勉强可以噶，但系啱啱我哋上个礼拜出街嗰期动画就完全。可以叫失手咗咯，青春期变声啊，咁啊佢配唔翻嗰个正太声啊， 冇办法噶喎呢样嘢，即系当年浪川大辅咁样，你唔通叫浪川大辅而家仲配翻当年啦080啦艾罗咩？ 啊，咁就好尴尬啦，就系话晒佢都配咗几年，即系你而家话要兜佢走，又有啲于情不合，但系你留翻佢把声系完全配唔翻嗰种咁嘅声，咁两派意见啦，一派就认为应该要换声优噶啦，冇办法噶啦，你另一派意见就系话个声优同个角色已经连结咗噶啦，你换佢咧就你大不了就当佢系跟住个角色成长，或者系个角色跟住一个声优成长先啦，咁啊调翻转应该咁样，咁啊。作者就出图就去声援佢啦，咁啊即系简单讲就系作者唔想换，咁电视台或者制作方面会唔会换咧？另一回事。一般我哋动画嚟讲系为免出现咁嘅状况咧，系唔会揾正太去配正太嘅，通常正太都系揾女声优配嘅。 就为免呢样麻烦啊嘛，一长大咗配你转唔翻嘅话咧，好麻烦，所以佢就费事烦。 就打从一开始就揾女声去配正太音，所以大部分我哋见到嘅正太角色其实都系女声优配嘅，冇办法，唔通你阉捻咗嘅？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吓，呢个历史小知识啦吓。 唔系冇几多个穿奶布嘅。 喺好耐之前嘅欧洲咧，系有呢个阉灵嘅存在，即系话喺正太年代就训练佢哋唱歌，然后为咗佢令佢哋可以保持高音，阉够咗佢。咁佢哋可以终其一生都可以保持嗰个非常高嘅细路仔嘅正太声嘅，咁但系当然对对人系好不人道噶啦，所以现在系冇噶啦已经，咁你冇法咁样做噶嘛，要么就系换声优，要么你就接受咗佢把声，以后都系咁，因为佢本身系要扮翻嗰个正太声，之前已经系扮得好辛苦啊，而家系因为应该系完全变晒声啦，你系一话之间一个礼拜之间啦，就已经听到佢把声系完全唔同晒噶啦。 冇办法噶啦，唔换得噶啦呢啲。 睇佢啦，你接受到咪换得到都冇。 咁我唔所谓，又唔系我嘅，我又唔想黐牛蛙嘅。 呢咁嘅情况，你调翻转，你可以用个设定去改，去就佢啊嘛。咁佢就长大了，就咁简单啫嘛。而家佢似乎就倾向唔换，咁可能系撑住先，亦都可能系作者单纯意愿，因为你作者嘅意愿唔一定等于电视台意愿噶嘛。咁啊，咁啊，再呢一个咧，就应该算我哋上个礼拜嘅。年代啦，自己架巴入边，因为毕竟系全年龄向嘅动画，佢入边系唔准饮酒嘅。但因为富士电视台嘅退出，咁啊，佢结果佢呢一同一话入边啊，佢就可以出现咗饮酒嘅画面啦。即系呢个算系上，即系富士电视台嗰单嘢嘅意外嘅影响啦。即系 饮酒界禁，俗称嘅，好事嘅。不过而家富士不算啦，富士我都唔知而家搞成点啊，好似仲系攞乱。 即系 唔系，我唔知点算啦。我都 暂时未有新发展咁啊，睇佢点样收工。我哋即日本人嘅注意力好快消失噶啦。毕竟原本就唔系咁，影响个制作嘅问题嚟嘅，系讲紧日本人射唔射佢嘅啫嘛。 咁啫嘛。 唉，真系我费事嘈，不过好似仲系嘈紧。不过唔理佢呢样嘢，未有新消息之前，我暂时唔讲佢住。咁讲下 关你事咯。 好啦，咁我讲下我自己私人嘢嚟嘅，其实系算系咁就水豚嘅 Final Life 买唱片就抽选嘅第一批最先层抽选就公布咗结果啦。咁我就一如所料地输咗嘅，抽唔到。咁其他人就抽到，有啲人一发命中啦，亦都有啲人系海量二三十只咁抽嘅。咁呢亦都好唔意外地第一日就人放黄牛啦。咁就好多人其实有啲人拗晒头就系、是、颜面认证点放黄牛啊。跟住我讲法就好简单啫嘛。你俾你张相俾黄牛，黄牛帮你张相 upload 上去，咁你就去咗咪得囉。 即係由挖卖黄牛飞变成代抽。 係啦。即係佢抽到位你俾咗钱佢，咁我开始之前一个礼拜，咁呢黄牛就叫你俾张相我啦。咁呢黄牛将你张相 scan 上去送上去。咁之后呢你就可以你入去呢就唔使因为你唔需要攞你任何证明嘅只用认证嘅啫。当然啦咁你有一个问题就係、是你要冒住你寄张相上去黄牛唔睬你咁你冇把握每日十万日元啦。但係咁你自己决定啦呢啲嘢。冇买呢黄牛飞有冇风险㗎啦。 一个方式就会变成就係、是原本就係佢有张飞喺度你同佢买。咁对方係有除非佢诈骗啦如果唔系佢係有张飞喺度先有啊。但如果你呢个种所谓代抽嘅话呢佢又抽你又抽点解你觉得佢一定抽得到呢即係嗰啲包生仔配方无效退费嗰啲啊。咁本来你就有二分一机会会生仔㗎啦。无效退费退俾你有乜嘢啫？即系佢抽唔到咪退俾你都冇所谓噶。佢抽到佢就赚你嚿钱。 同埋佢而家抽到啊嘛，即系关键咩？佢而家系抽咗个 account， 即系佢我唔知佢咩方法啦。即系例如话佢可能买十只，佢啱啱一发命中啊，抽到佢抽咗个，我又唔预睇啊，咁咪掟上去买咯。嗱，有啲人买几十只 CC 先抽到个 account， 先抽到张飞，咁咪抽唔到。你买咗十几只都抽唔到嘅，你愿唔愿攞10万蚊买一定买一个位啊？买咗个位好简单啦，买咗位，咁一个礼拜前你俾张相我，咁你咪去到之前你去部机面影个样，咁入到去啦。 总之佢而家个制度佢系好努力想防止黄牛，但系效果就 但冇防提示噶， 效果就算啦吓。 唔系咁亦都系嗰句啦，有呢个世界上有求有供噶嘛，你有呢个需求自然会有人卖噶啦，有人肯俾呢嚿钱嘅又好难揿嘅，讲真，即系有人攞一大嚿钱买100只 CD 去抽咁。你冇一样嘢喎，咁其实晒晒嘅车一样啫嘛，你入你又唔系话对，唔通你话买100只 CD 都唔公平咩？不过就算啦呢样嘢。 咁、哦、都有唔同嘅，你买100只 CD， 你俾嘅钱系俾官方嘅，你去买黄牛啲钱系都黄牛赚咗噶嘛，寻租问题就几难解噶啦，不过睇佢哋点样再发明。日本仔喺呢方面咧，其实好努力嘅，系不断咁发明啲新嘅方法咧，去堵截黄牛嘅。其实唔系真系冇用嘅，不过就系你禁唔晒咁解啫。即系佢个日本嗰边嘅炒黄牛嘅情况系相对会好过香港啊， 相对好过啦。起码你唔起码系从抽选制而唔系话先到先得， 两种完全唔同嘅思路咯。即系欧美呢边就会变成就系个黄牛系公开嘅，佢有个公开交易嘅黄牛平台嘅。上个礼拜啱啱抽完 Yoasobi 嘅演唱会都系咁样啦。佢有个官方嘅黄牛网。 嗯， 其实简单讲就系一个二次市场啫嘛。方法又仲有好多嘅，有啲系呢个就有机会可以再集中讲下喺黄牛，喺其实主要系经济学上嘅问题嚟嘅，好多事都系咁啊。我哋啲死宅就唔讲咁多事啦，今次咁 系啦，顺便补充下啦。据流传啦，据说啊 ，EPUS 啊，即系抽飞嗰个网站咧，开放可以信用卡啦。唉， 之前要去便利店入钱噶嘛。 系便利店或者用日本信用卡啦，而家就开放海外信用卡，咁就对于如果你买超过20000日元，即系我用 ANA Pay 最多入20000日元嘅人嚟讲，咁开放就方便啲咯，唔知下入几次钱。 嗯，虽然啦，有人欢喜有人愁啦，呢个你开信用卡，人哋就俾信用卡收佢皮。咁啊，跟进嚟嘅，我哋之前有讲过啦，呢个漫画图书馆 set 就因为中嗱唔系信用卡公司啊，而系中间个金流公司担心信用卡公司去搞，或者系可能已经直接收到压力啦，唔肯定。总之佢因为佢自己考虑而拒绝提供服务俾漫画图书馆 set。咁你话佢中间唔系受到信用卡公司压力咧，我就唔系好信嘅。咁但系你唔做啫，都做人行做嘅。咁佢就揾到一间新嘅金融公司，佢肯做。咁然后佢就搞众筹，复归翻网站，即系重新上翻线啦。佢目标定到好低啊，300万英镑啫嘛。即系难听讲句，你揾个有钱啲嘅金主一次过俾到佢都仲得，一日就已经达成达标啦。 嗯， 因为调翻转， 佢需求其实好低嘅，就佢就营运个 server 嘅钱嚟嘅啫嘛。本来就一路都够足够去嘅，只不过系中间无啦啦俾人碾断咗，所以而家重新开翻，咁大家就即刻俾钱，即系 set up and my money。 嗯。 咁啊，预计会喺三月左右嗰阵时就会重开。 嗯。 就系呢啲，就系鬼佬世界迫害，所以咪话一边就开放外国信用卡，一边就因为外国信用卡唔开放。调翻转系，我估系因为旧公司顶唔住鬼佬嘅压力。咁新嗰间就可能唔知佢点样有办法顶得住佢，又或者系暂时仲未收到压力之类啦。咁会唔会又要重新上映一次咧？好难讲。不过就有一日睇一日咯，咁样咯。 好啦，跟住咧就一单拍卖消息啦。讲完黄牛房拍卖啦，咁就侏罗真系侏罗纪前噶，咁就系泰蘑菇同冇耐嘅同人社团啦。记各位记要记住啊，其实泰本最早嘅起始系同人社团嚟嘅。咁咧，佢将当年发行第一十本嘅《远古同人志》《空之境界》《魔法使之庭》就有人攞上去拍卖，结果咧竞标咧就系去到2,900,000日元， 唔系最终以500,001,000啦结标。因为睇 Twitter 嗰度突然间有人提翻件嘢出嚟咁咯，哇，有冇咁夸张啊？嗰本小说最初买的时候印咗10本，卖咗6本， 嗯， 咁啊，呢度应该系嗰6本其中一本， 嗯， 虽然我望到你完全理解点解当年卖唔出嘅小说本，不但止插图又唔算系吸引，喺个当时仲系冇名嘅梯妹入边。的确是几人吸引到人买的。 正常啦，同埋就是好同人只得咁样嘅啫嘛，头嚟搵人画张图，跟住嗰个名，跟住自己手人手钉装，佢攞上去卖，呢两个同人只，你边个知道佢会红咧？晒气呢样嘢真系叫做咩 咧？咁当年咧就其实呢类咁嘅状况其实唔少，但系通常冇咁夸张嘅，因为譬如话之前嗰度要搵个作者，佢最初出嘅同人志都俾人攞去炒啊，都炒到好似几十万嘅，咁但系佢嘅数目冇咁少啊嘛，佢系讲紧十系个位数，印咗10本得6本出咗街啫，我唔知剩翻个4本去咗边啦吓。 喺蘑菇仓底度啦，呢啲嘢多数都系 啊，即系总之就系、是，就算出咗街得几本，咁你啱啱我个好似都有几十本，即系正常你同人印同人志都50本起跳噶嘛，你少过呢个数、嗯，当然可以用影印啊、钉手钉啊嗰啲。 佢用佢即系个中文咁样咯。 空警呢本就系咁啊， 睇下系用马钉钉嘅，用啲书钉噶。 但有好多同人志都会揾，因为日本嘅印刷公司。专为同人志印刷嘅印刷公司啦，系可以接受到几十本嘅，好多就算系第一次印嘅新手咧，都会选择用呢种，因为一嚟就系佢哋会有啲专业啲嘅意见，点样排版啊、剩啊嗰啲嘢；二嚟就出嚟真系靓仔啲啦，即系当自己比较钱出嚟玩啫嘛。咁相对嚟讲，个数目会比较多少少嘅，佢就真系太远古年代啦。而都你都估唔到后尾替换系会红到咁嘅地步噶嘛？嗰个年代啊，咁所以而家咪变咗啲真品啦，啲人讲直情讲笑咁讲成遗物啊嘛，即系 系啊，攞嚟召唤啦。好啦，咁就讲下未睇嘅，今日我咩资历资历史都未睇嘅，我系特登香港上，咁咧就而家另一消息就系荷里活版真人版高达， 就虽然系 Netflix 嗰边啦，咁啊， 哇， 即系准备惨遭真人化。 惊心动魄啊，大佬！ 即系你大家都知道啦，喺只要系荷里活嗰边，鬼佬世界拍日本 A C G 10之89都系濑嘢嘅，即系冇几多单好嘅，即系少数就咪而家就接咁住咯，即系真系少数，你手指使唔使手指数得晒咁多啊？真系好少 嘅。咁就 One Piece 嘅， 再手可能要数到明日边缘了，即系。预定事先啦、啊、吓，即系千祈唔好有任何期待，你真系你预佢会奶镬先，即系鬼佬世界完全不敢有任何丝毫嘅期待，咁、即系佢哋好中意睇高达噶，佢哋都中意睇高达噶、嗯。问题就系你变咗真人版之后，我真系唔知点。之前有 One Piece 嘅例子就可能好啲嘅，即系但系依然他系惨遭真人化预定。 嗯， 到时打脸啊，到时先算，唔好俾任何期待俾佢咁样啦。 好啦，跟住咧就财务报告啦，就笨大嘅。 既然讲到笨大，讲埋佢个财报啦。咁佢今年嘅财报非常之靓啦。咁啊，其实之前一路都靓噶，唯一一次蚀捻到，唔可以叫蚀捻到仆街，转型为亏，就是、因为多得之前我哋新闻都提过嘅，呢个韦南性法则叫做撇账啦，基本上就系佢认赔杀出，佢嘅所有投资当成损失。咁反正佢都停咗幅啦。 冇所谓啦，讲真实有嘢呢啲投资，但佢基本上佢嗰几批，即系佢嘅主力行红猪啊 ，One Piece 嗰啲，基本上 keep 住一定有收入噶嘛呢度。 然后仲有之前 Every Wing 啦，咁第三季系黄金鼠休整嘅时间啦嘛，咁啊仲有我哋都提咗几次噶啦 ，I 妈嗰边学完 I 妈啊，嗰边又系卖到咩啊？ 学完 I 妈就超红噶啦，喺本 啊，咁啊部分嘅蚀钱咧就系鬼佬世界嗰边，即系无名狗屎啊。嗰边蚀咗蚀咗几多都未至于影响到佢整体赚钱啦。冰山拉姆讲呢几年都系其实越赚越多嘅。之前系讲紧赚几百亿嘅啫嘛，而家系讲紧上千噶啦，已经系相当地赚钱啦。咁啊，即系你向来都唔使同冰山拉姆讲去担心嘅。即系虽然鬼佬世界嗰啲什么 D E R 嗰啲，即系玩少啲啦，即系多多唔够你蚀啦，再咁玩翻落去，系咁。好啦，咁就轮到老任啦。 咁好啦 ，Switch 就卖 1.5 亿部。咁我睇翻咁新闻嘅感想就系 ，PS2 准备增加 ，PS2 又系啦，又增加咗一部千万部咧。每次 Switch 又追加嘅时候咧，咁咧 PS2 咧就唔知呢个变又变几千万部出嚟嘅，硬系多啲咁样。我心算啦，好心理啦，代咁啊一部。 好几千几百万啫，即系变成咧就系呢个 Switch 嘅售卖咧系同 PS2 系同步嘅，你完全理解唔到嘅，因为佢之前一路都系Switch 系准备突破到 PS2 个世界嘅，嗰个系世界纪录家用机嘅销售史最高没有之一噶啦嘅纪录嚟噶，而家暂时仲系 PS2 拎住，虽然 PS2 个计算方式一路都会有人讲系佢系有问题噶啦吓。之前 PS2 系 1.5 亿噶嘛，而家 Switch 都 1.5 亿啦，但系佢前几个月啦，两三个月左右啦 ，PS2 就话佢去到 1.55 亿。咁嘅嗰五百万部边度走出嚟啦？我哋上次已经吐槽过噶啦。 冇问我。 咁啊，而家 1.5 啦，咁佢会唔会又变咗 1.6 咧？唔知道。如果真系嘅话，就好捻恐怖。即系讲紧 PS2 嘅销售数字增长同而家 Switch 虽然话已经系八年前嘅机，但系 PS2 系十九几年前嘅机嚟噶。 仲有啊，你停产咗好捻耐啦。 到底边度走出嚟啦？唔知道。总之就 Switch 嘅销售数就一定系真嘅。真系。因为而家呢一刻其实仲卖紧噶，即系反正就算 Switch 2出咗 ，Switch 都应该会继续有销售嘅，因为佢两个个价钱，到时 Switch 就会下调，应该会下调售价噶啦嘛。所以 嗱，咁讲到价钱咧，咁我讲啊，咁咧因为成日四月二号啦，咁发表会就先日发表四月二号， 应该到时会讲你听几钱嘅，但系而家呢一刻大家真系估下啫。 咁咧，古川社长就喺决算说明会嗰度咧就讲暗讲嘅就话会一个容易入手价钱。因为呢个所谓PS5 铺真系唔系一个容易入手价钱咯，12万日元。 即系呢个铺嚟比有啲，虽然有啲定锚系定锚效应啊，但系正常系唔会咁样比噶嘛。 唔系已经嗱，即系之前我哋讲Switch 2，我有个估紧佢啦，基本上我估佢系69999啦，即系当7万日元，应该都不离呢个价钱嘅。即系7万至8万之间，因为围上嚟就以晒3000至3500左右，一个对日本用家嚟讲系可以接受嘅价钱，因为日本嘢都贵咗啦。咁冇办法嘅呢样嘢，始终你日本嘢贵咗，你冇可能再压到49999噶啦。呢个太唔合理，太唔实际呢个。咁佢呢个标呢个价 OK， 睇下啦。但系我讲应该都8-10几个股，我觉得唔会估错嘅，我几有信心。 股东说明会嗰度啊，佢冇计划下调 Switch 本体价格。佢系讲紧呢个季度之内，废话嚟嘅，二都未出，二出咗先再考虑咁嘅事啦。二出嗰阵时已经下个季度嘅事嚟噶啦嘛。佢只系话现阶段冇改变嘅预计，现阶段啲嘢条，连阶段个未出 Speed Two 啦，讲呢啲咁啊，可能会系新机比较贵，然后旧机唔喐个价钱。咁毕竟就系已经过咗咁耐，个通胀咁耐，你冇喐过咁啊，个价钱都系就另外一个咧就。都是暗示嚟嘅啫，唔系讲到明嘅。我哋之前讲过，发布影片嗰阵都有提过，全世界都提噶啦，就系佢个 mouse 功能。咁啊，专利嗰边咧就见到有用 mouse 操控嘅专利，老任攞咗。咁系唔系嗱？先讲好多时啲公司攞专利就唔一定会马上用嘅，即系当年陆续感应专利攞完之后，六年之后先攞出嚟用，应该系 PS3。即系 V 宣布公布嗰阵时候之后先攞出嚟用，但系呢次咧就既然传到咁行，话要用 mouse， 然后佢又将个 mouse 嘅专利攞咗佢啦，所以个可能性都八九不离十噶啦。咁啊，就只不过我提一提各位，就唔系100% guarantee sure 嘅，咁样解。 但基本上肯定嘅，我觉得 应该系噶啦。即系佢已经系专利演示嗰边系攞手系真系垂直部嘢，然后当 mouse 用，有埋样噶啦。咁可能性非常高嘅，但系 完全 100% guarantee， 我只是提各位啫。同一个专利入面啦，仲有个唔系 Joy-Con 嘅手掣出现咗，咁会唔会系佢考虑紧点样做咧？因为而家我哋 Joy-Con 要揸得舒服啲啊，系要插个中间嗰嚿嘢，嗰嚿嘢完全冇任何拗过噶嘛。 嗯， 要加多嚿咁嘅嘢出嚟噶嘛。咁佢而家有个设计就系唔需要，就比较接近咁啊正常我哋认知中嘅手掣。嘅样嘅手掣，咁可能佢有出嗰啲周边产品咯，好简单啫咩？呢啲嘢都一切都系依然要等四月二号啦，咁样咯。 好啦，跟住咁一月就五月爆个事啦，咁就心跳回忆嘅重制版，咁就公布咗时间啦，2025年五月爆发售，咁就啲老鬼回忆啦，呢、這个就真系老鬼大佬。除咗我啲老鬼，即系做几多个心跳同嚟辞职咧，佢连依系都完租耐啦，不过算啦，再讲落去有啲黯然神伤。 即系我哋由佢当初好似唔知系几多周年纪念个 event 一路讲到而家，佢就真系出啦咁样啦。不过呢啲你哋老鬼嘅事啦，唔关我事。系关大家事嗰、那个 GK 六，咁佢话我2025年秋天发售，我预定。 呢期都系啲财报时间啦。咁啊 ，TikTok 嗰边喺财报入边依然系讲 GTA 六系会今年秋天发售嘅。咁 听住先啦， 唔系话唔信佢，不过呢如果佢真系贪玩得一定要今年秋天发售啦，我非常会惊会出现2077嗰种情况。 嗯， 你出嚟嗰阵时系一个半成品，然后俾人屌捻到开花，之后先要慢慢时间去执翻佢。而家好多 game 都系为咗要尽快要推出只 game 回本啦、 嗯， 所以会只 game 未做完就已经系拱出嚟。我宁愿你真系延到2026年。我想大家等咗咁多年都唔介意等到一年半载㗎啦。即係好简单两攞出嚟比。佢唔可能喺2025年秋天攞出个已经完成到好高嘅作品出嚟㗎。如果减粗一定要喺2025年秋天出嘅话，根据之前一路听返嚟佢啲进度。即係你要明白写财报或者股东嗰边上面梗係希望呢个准时发售㗎啦。但下面制作嗰边就同你讲喂大佬唔掂呀，真係唔掂呀。你贪得一定呢日日讲我哋会好懒大镬㗎。因为毕竟个开发有好多地方其实可以 skip 嘅，咁但系 skip 过嗰啲嘢最终会影响作品嘅完成度噶嘛。而家重点喺度，咁啊，如果佢强，就真系始终都要2025年出嘅话咧，你预咗佢出嚟，啱啱出嗰阵时会出镬啦。 唔紧要，一行系咁样啊。 屌，咁你咪当佢延期咯，你唔好马上玩咯。虽然你叫嘅 game 出咗，你又要你忍住唔好马上玩，我又的确有啲废话嘅。 唔系晒粒碰到咁衰样啦，未出咗你唔系而家只咁咪似又几好？ 波兰蠢奴嗰边后已经讲过噶啦，佢已经吸取咗呢次教训，佢下次应该唔会再出现咁嘅状况，即系宁愿会迟啦，已经即系佢都带咗镬，佢知道嘅，拆招牌嘅呢啲嘢真系，调翻转 TikTok 点谂啫，就难讲了。即系你跟佢公司内部都几多 drama 走出嚟噶嘛，咁样。 嗯， 好啦， 好啦，跟住就 系，好啦，唔讲 GTA 六就都更加近身啲噶啦，大家玩得到嘅 Manhunt 咁。我已经玩紧呢个 benchmark 嘅 game， 唔系 game 嘅 benchmark， 系一个 benchmark 嘅 game， 个人过得到试，搞到我唔打算玩，我都照走去试。睇下自己部机，因为我部机我换完 display 卡之后系从来冇打过任何游戏嘅，即系呢次系第一次帮我为佢开啊，咁啊试咗，咁我想大家都试到噶啦。佢个弹性，佢本身个需求其实非常之低嘅，相对嚟讲，相对现在嗰啲喐啲都4090起跳嗰啲，讲笑啫，咁啊系轻强好多嘅，即系相对佢个弹性比较高好多，咁啊个 CPU 嘅要求好强。但系对 GPU 嘅要求就好弹性，佢你约到佢官方话1660都行得喐，我睇到都系其实系1660你开到最低的确行得喐嘅，甚至有少少余裕。我因为我估佢个标准系讲紧30fps， 我哋主机都系呢个数啊，毕竟你用1660都依然可以行到去40-50fps 嘅，系平均啊。咁当然啦，你 low 精就另一回事。咁但系调翻转，如果你用啲好劲嘅，而家最红嘅系5090啦，用5090行咧，系咪好高咧？高当然高嘅，但系冇个差距咁明显啊！1660同5090个差距绝对唔止而家佢表现出嚟嘅数嘅。如果系其他游戏嘅话，佢我见有5090嘅人测完出嚟都系百几个 FPS， 当然啦，佢系开到高甚至极高啦。 乜都白打进去啫。 因为我差嗰个情况真系咧，而家游戏标准1080去到最高 4K 即系4倍嘅解析度都好啦，个差距冇想象咁大， 喺尤其是喺1080P 嗰种网之下咧，主要压力喺个 CPU 度。 嗯。 然后我将佢推到 4K， 个主要压力依然都仲喺 CPU 度。你可以话我粒 U 渣 ，OK， 我赢。咁啊，但系啲人用9800X3D 地上最强啦吓。 嗯。 都依然系好食 CPU。变成就系有少少众生平等嘅感觉啦，就系所以系唔系好必要换张新 display 去啦？你换粒新 U 好过啦，即系如果同一嚿钱啊，咁当然我知道你换 U 嘅话，可能要换埋板啊，一阔三大咁啊，另一回事。总之就系、是、如果你真系搞唔掂嘅，只有超频咯 ，CPU 嘅超频可能会对个影响比个 display 更加大，系嘛？正格生成嗰啲嘢咧就有用，但系冇大家想象中或者之前老王宣传咁好用。呢嚿嘢完全系倒啊老王米啊！即系完全我哋讲就唔卵使换噶啦，你即系安于你自己本身，即系你唔好话你1660你同佢玩要行 4K 嘅咁你吹你唔涨嘅咁啊低价卡你用翻原本应该有嘅 1080P 低价色度其实 OK 啦，系可以畅顺运行嘅，其实是一件好事嚟嘅，冇咁隔差社会咯吓叫做，但系虽然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的确好日本仔啊，日本最一个最好嘅 game 唔卵知点解系好食 CPU 噶。 嗯 是无有下至到非常低配置的又好去到非常靓的 3D 都好啦都是非常吃 CPU 的。可能是他们开发人员的习惯乜都怼撚晒给 CPU 的。亦都因为这样所以 GPU 即是显卡的压力呢是相对没那么高的。咁啊另一样就是他 DLSS 同 FSR 只能揀其中一样来开。虽然好奇怪啊这两者的原理不一样所以其实理论上可以同时开的。咁但系佢可能下架或者诸如此类，唔想考虑佢哋两个同时作案嗰阵时嘅嘢啦，所以冇。然后另一样就系光追开同唔开个对个效能影响唔太大。我系开完同唔开之后咧，我头先讲我都系三系嚟嘅咋，唔系四系唔系啊。开同唔开之后个光追冇乜嘢，冇乜分别。但系理论上二系同三系开唔开光追，其实应该好大影响先啱噶，因为佢比较初代啊，对光追嘅开销比较大。咁当然啦，我睇到就系、是、我睇唔到有咩分别，开唔开光追我睇唔到有咩分别，好老老豆豆，即系不过可能因为佢 demo 入边比较少水体啊，因为光追主要影响都系镜啊、水体啊、玻璃呢啲咁嘅反射材质入边比较容易见到，但系 mon 坑嘅环境基本上沙沙石石树、天空都唔系一啲会反光嘅嘢嚟嘅，所以可能因为咁光追嘅开销比较低，亦都可能因为咁嚟光追嘅效果亦都唔多觉眼。总之要玩应该唔系问题嘅，咁除非你将 display 架真系飞咁尝试过气嘅，你攞咗210出嚟，我真系出嚟唔涨嘅。即系我边度咋？依家系香港呢边啊，走去搞斗低分啊嘛玩。即系啲人要讲落我哋攞张 GeForce 210出嚟，哇咁嘅咩古董啊大佬！即系系掹咗张 display 会提升性能嗰个级数，都唔紧要啦，应该系咸肉嘅其实。咁总之睇起嚟就唔需要为咗佢而活。有人讲到话要喂咁而换 display， 我觉得冇真系冇必要咯。mon 坑嚟讲，真系 mon 坑嚟讲，冇必要为换开换。 冇 PS 冇过啦，嘥气啦。如果换 display 又换机嘅话， 哦，如果你原本就有 PS 5嘅话，就更加冇必要啦。咁但系为佢而买 PS 5就，你问个 PSM 未先？即系 嗱，正当全世界无权杀掌喺度做 beta 试或喺度是但 beta mon 坑嘅时候 ，PSM 同死咗。一死就死23个钟头，结果呢所有 PSN 嘅 Mountain 猎人就鬼晒咁嘈，因为鬼晒佢原因就係电脑版正常运作。 咁问题在于你 PSN 㗎嘛。 结果呢就又系嗰句囉。 索尼最大好天搞到百姓冤冤在 度。百姓冤冤在度，因为即系平均每三个月我攞出嚟讲一次就系要强制。 边有三个月咁耐。 平均。即系月经文嚟嘅去到又奶嘢嘢结果鬼晒咁嘈。最惨就咩呢唔用 PSN 冇事，嗰下先抵死啊嘛！ 仲要系讲紧佢嘅测试期间好短嘅啫嘛，大佬，你咁样冇平白冇咗一日，仲要系假日，即系呢样先大镬啊嘛！星期六嚟噶，大佬，人哋周末谂住攞走咗去玩测试，真系即系，而且仲要最惨咧，就系你官方仲要系你死 server 算啦，你个客服未死啊！行翻出嚟讲到底咩事要搞几耐都唔系好痛苦啫。就算你真系唔预测唔到要搞几耐，你同我讲发生咩事，系咪短期内可以收好嘅问题，你都讲一讲啊，声都唔声喺度扮死。server 就真死嘅，客服就扮死嘅。即系你仲话用 PS5 玩，阵间又死 server 嗰阵，你喊都无谓啊！真系。 关咗我唔打算玩，唔关我事。 尤其是我哋呢啲已经系。大人嘅已经系讲紧，随时你系要请好假同成班 friend 玩嗰阵时，人哋用电脑开嘅就已经喺入咗 server， 你嗰边咧 转紧咯，等咯，嗯，几时整好啊？唔知道，今晚有冇得玩啦？唔知道，你仲用 PS5 玩？嗯， 好啦，跟住讲。 但你用 PC 玩咧，你就要小心。如果你系嗰啲好捻有钱土豪，而家买佢个贵一贵，仲要炒嘅5090嘅话，就小心你部机，因为有部分机快板支援 PCIe 5.0。5090亦都系第一部支援 PCIe 5.0 嘅嘅，你认为系啪啪冚啊？唔系有人发现就系5090插落去行 PCIe 5.0 嘅卡入边系会转咗佢，唔系话唔 work 啊，系转捻咗，直接都几大镬吓。咁有部分人可以清包豪士之后可以开翻，有部分人咧从此转咗要寄翻去。原因估计系就系 PCIe 5.0 嘅问题，因为出问题嘅全部都系支援 PCIe 5.0 嘅版。咁因为理论上你用 PCIe 4.0 啦，佢都一路行得喐嘅，但系因为频宽嘅限制，佢个性能会有非常轻微嘅折损，系讲紧几个 percent 啦。咁暂时仲未清楚到底系详细原因嘅，不过估计原因都系 PCIe 嗰边嘅问题噶啦。咁暂时喺插之前，先将佢调做 PCIe 4.0 用住先，等佢出咗解决方法之后，你先再转化做 5.0， 唔差个 35% 嘅效能啦。即系就算而家 PCIe 5090都未好受 PCIe 4.0 个瓶颈，佢受有开始会有问题，但系唔系好明显嘅，即系4090都冇受影响啦。即系更加唔好讲5080嗰啲啊，淹咗一半嗰啲。我谂大部分人都唔会受害，毕竟系而家一卡难求，炒烂到黐筋。 话你系先讲啊， 5090炒我仲理解到，5080炒乜烂咩，大佬？一半成零，一半价钱，你真系买5090算鸠数啦。 买唔起。 我重申一次，一半成零应该系3分1甚至4分1价钱先啱数嘅，你一半价钱绝对系高咗嘅。而家只不过因为大家突然间好兴奋，仲系嗰个蜜月期啊。就未冷静落嚟，所以先5080先炒嘅啫。如果你真系要买5080嘅，你等佢降翻落去，大家你最少唔好炒价，都系一半价钱已经系贵噶啦。你仲要再炒，再食炒价，真系非常上居。即系80个保值效能系若非乱上之多。即系都唔讲你得一半成零呢个问题啦。即系你睇翻3090同3080，3090而家香港仲可以卖到4000-5000蚊。我一年前同你讲紧5000蚊，而家依然系讲紧有人卖紧5000蚊。但系3080咧系讲紧而家你1000几蚊都冇人要啊，系好捻大镬噶。当然啦，所以3080而家就系供求问题啦。使用3090有24G嘅 VRAM， 好多地方都需要用到佢，所以佢嘅价值咁坚挺。所以点解我讲唔好买5080？你要么就买4090。攞多少少钱出嚟，5080嘅钱，如果连埋炒价之后，你真系差少少就攞到笔4090噶啦，即系甚至你搵开咗张平嘅二手，就仲随时会平过添嘛。我唔知道香港咩状况啦，即系5090你仲可以考虑，你真系咁有钱，另一回事。最强始终系最强，你冇得讲嘅。但系5080唔好为咗 DOS 四而去搵佢。5070 Ti 就20号出。咁啊，19号会出测评，咁啊，睇下到时点咯。但系5080我都唔睇好啦，老实讲，5070 Ti 我更加唔睇好。咁啊，下一单啦。今次轮到 DLC， 又系锁角，但系冇锁晒，半锁角啦，系，唔系完全。即系之前 DMM 锁角就大家知啦。咁 DLC 都锁，但系佢就冇咁干脆。DMM 面对压力嘅做法系一次过锁晒啊嘛，DLC 锁部分啫。 唔知讲咩好啦。 锁韩国嘅罗，韩国嘅 IP 睇 DLC 系揾唔到所有罗里相关嘅作品，咁应该系因为韩国嗰边呢方面嘅法规啩，唔肯定。但系根据嗰边嘅人讲讲法，就应该也许未必措施会扩展到全世界，逐步扩展到全世界。咁暂时呢下未啦，咁啊，我亦都测试过，呢边都冇问题，依然系暂时仲可以揾到落嘅。佢系讲紧佢个西你入到，即系你入 DLC 冇问题，但系所有罗嘅作品全部揾唔到。会暂时系韩国 IP 系乜状况？你将 VPN 调去外国就容易见到噶啦。咁亦都代表住你将 VPN 调去地方都就冇问题噶啦。咁有影响，但系未至于非常大影响，比DMM 嗰边好啲啦。即系虽然开 VPN 并不困难。但系而系始终都系唔方便噶嘛，即系尤其是呢个情况，如果你入唔到个西嘅话咧，咁你仲会有个意识，可能又要开 VPN。如果你就系揾唔到某啲作品咧，你未必记得嘅。总之，如果你发现他朝一日唔见咗啲罗里作品咧，开 VPN 转翻去日本啦。即系佢应该系极限地减少对外部嘅影响，但系又知道啲鬼佬世界或者某啲国家对罗嘅作品特别多声气嘅。佢最精准尽量减少个打击面嘅做法嚟噶啦，应该系呢个世界真系可以重申一次，就系呢个世界对罗利控系有系统性嘅打压嘅。 算啦，已经算好啦，而家。之前就 D.I. 时代啊，我更连呢啲嘢唔觉得啊，更离谱嘅嘢都净系打击罗算好咯。 咁讲返一单跟进消息，咁就之前呢就有个好奇特嘅消息，高通要搞自主研发嘅 SOC 嘛。咁然后啱就真去告佢，我哋之前就有讲过啦，咁嘅新闻。咁当然呢原因就唔係因为佢搞自主研发然后告佢，佢只係话因为你个授权换咗公司，因为佢係买咗间子公司，有授权嘅子公司，然后就当成自己有。咁佢话认为咁样系唔得。咁最终法院判咗系高通赢嘅，即系法院认为系 work 嘅，因为业界一路都系咁样做嘅。我哋之前讲好多例子啦，即系包括呢个 Xbox 授权嗰啲嘢。咁判完之后咧，就啱就不服上诉。咁本来系咁样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唔系再判，佢系主动撤告，佢放弃上诉啦。咁所以就系佢接受咗呢个情况。咁啊，成日调翻转讲啦，就算唔接受，就算啱胜诉都好，你佢都重新攞个授权啫嘛，我又唔信你唔俾，即系。所以就系冇事发生，讲完， 就系、是，自己嚟翻把捻都唔知做乜。 咁另一单有事发生，但系同我哋嘅影响就近乎零嘅。虽然系喺东北方邻国台湾有搞笑话，台湾系 NCC， 又系 NCC 万恶的 NCC， 所有私人进口射频设备就全部都要收750蚊嘅审查费。先讲咩叫射频设备，简单讲就系所有我哋叫嘅无线装置，包括蓝牙、WiFi 啊嗰啲，全部都算系。我问就系、是，哇，中国大陆进口许可都冇你咁恶啊！我之前唔记得边次新闻讲开边单嘢，总之有同大家讲过嘅，中国大陆有叫做进网许可嘅。如果你任何大陆嘅试下反转后边啦，佢系会有个蓝白色底嘅进网许可贴纸喺度嘅，嗰张贴纸要收钱嘅。不过收嘅系收进口商，即系譬如我一间公司，譬如我要引进 iPhone， 同中国相关审查单位度检查一轮啦，然后批个证俾你。嗰嚿嘢我记得系几万蚊到十几万蚊左右咯，系五六位数人仔，成批产品你买1000万部 iPhone 都系收你几万到十几万，摊分出嚟就唔系好贵嘅。咁然后佢就会俾你喺中国入边去上网。咁台湾呢单呢就唔系，第一佢嘅范围广好多，系所有无线产品。第二佢收嘅系入口嗰个人。每一件收一次。系每一件。最惨最大祸系乜嘢呢 ?Street 系计三嚿嘢，主机一嚿， Joy-Con 左右各一嚿。咁样计三嚿，三嚿每嚿成为750蚊台币。唔好话细呀大佬，都系百几二百蚊呀一部嘢。最惨就系呢无线装备，如果你话我几皮一部嘢收你百几二百蚊，你梗系冇乜所谓啦，几千蚊都已经痛㗎啦。喂大佬，我个 mouse 本身都冇750蚊台币喎、哦。即你假设啦，我个 mouse 有，但係有好多人都冇㗎嘛。一部 Street 要收你2000几蚊喎、哦。而且佢名义上系审查费，但佢冇审过你㗎。即系佢原本名目上就系、是、检查你嚿嘢会唔会有危险啊，如何那样之类。但实际上冇检查㗎喎、哦。佢即系见到你有无线装备入口，就要收你钱啦。虽然如果你人带入去就唔收嘅，所以呢个完全就系无线装置嘅入口税，检咩查费啫？入口税嚟嘅呢个根本就系、是、最惨就系咧，一般入口税都好啦，系唔会重复收费啊。即系譬如我件嘢入嚟打咗税，我要 RM 又去咩都好啦。譬如我要寄翻去原厂嗰边去维修件嘢，维修翻嚟嗰阵时咧。佢可能会尝试从我重新打税嘅，但我只要攞返当年嘅收税证明，话你听你当初入口嘅时候收过税㗎啦，呢件嘢係 RMFA 返嚟嘅，所以係同一件嘢嚟嘅，你唔应该从我重复收税。正常嚟讲係可以豁免收费嘅，可以豁免收税嘅，但呢就变唔得，讲到明唔得。即係台湾政府你好莫财。即係喂呢、这个完全系敛财嚟嘅，私人敛财嚟嘅，你冇做过任何检测。然后重复去收你嘅入口税，而家嗰边就屌捻到开花，咁唔知会唔会撤？你知啦，台湾政府好捻中意拱嚿嘢出嚟试水温，试完水温拆老试收煲唔 work 嘅话就缩噶啦嘛。之前咩数位平台啊，嗰啲咩九不准啊，嗰啲成都拱过几次出嚟咁嘅嘢，就应该同我哋冇乜关系。台湾嘢，因为如果我哋去台湾的话咧，通常我哋系人肉身过去噶嘛，连你带住去嘅有五件嘅豁免嘅，理论上。 即係你可以帶五件以下嘅無線裝置入台灣係冇問題嘅，寄先有問題嘅。而家有而家講嗰個係寄嗰部分，不過五件嘅話咧，我諗正常人都會過嘅，老老實實。而家咁 Q 多無線裝置，連相機都有 WiFi 啦，大佬。即係不過就通常就唔會執得咁緊嘅，係如果係人真係更新過嘅話，就唔會執咁緊嘅。啊，同大家影響就應該唔算太大嘅，除非你真係喺台灣買張5090，係咪5090冇 WiFi 唔緊要。即係除非你真係去台灣買嘢，然後要然後要寄翻去做 RMA 啦。如果唔係，應該就同我哋嘅影響唔算太大，我哋睇笑話得噶啦。 純粹笑話啦，都係 啊。你一个隔住大半个日本、大半个海啊，咁啊，日本嗰边咯。 好啦，咁咧，其实依家咧，喺我录音之前咧，就问阿梅就问我有冇消息来源，我话冇，全部日本，我即系打开电视都系讲紧一样嘢啫，喺日本。我成个礼拜由上个礼拜六去日之前，咁咧就以 ANA 就已经通知咗我啦，话有可能 delay， 因为惊住落雪，东京机场落雪嘅话就会麻烦。咁结果就冇机到咗东京咧，就成个礼拜都冇落雪，但系咧。其他地方就俾雪埋咗，包括咗啲中长野啊嗰啲嘢，就成等行咧就成尺几两尺雪，埋成成埋到黐线咁滞。 我喺 Twitter 见到有人系插把遮落去，净系见到个遮头啊嘛。 咁我喺北札幌咧有两日系威欧，即系乜都睇唔到嗰种大雪度。 嗯， 但系冇影响我哋继续活动，即系咧飞机如常升降。旅程接如常出去，最多咧 delay 下 ，delay 十零廿分钟啫。 嗯， 但其他地方咧就已经啲基本上咧就所有车啊船都立往生噶啦，啲车死晒火噶啦。 因为正常嚟讲咧，北海道就已经系呢个我哋见惯不惯噶啦，有除雪装置啊嗰啲嘢噶嘛。虽然我望到佢哋有部分地方嘅除雪人手除雪，我谂紧，哇大佬你半个人咁高，你用人手去帮条铁路除雪，即系唔系有啲咩除雪车啊嗰啲咁嘅嘢嘅咩？ 有我谂嗰地方佢冇呢啲车咯，呢啲车喺北海道系通街都系嘅。 嗯， 我哋去到见到佢车度咩啊，一架好似铲泥车咁样，不过咧就一个中间好似人字咁样，将一支雪排喺左右两边，咁开一条路嗰啲，同埋咧有啲专门排雪嘅火车嘅喺北海道，只有北海道系有专门排雪火车嘅。 我咪话嗰个嗰啲咯。 但我觉得一般日本嘅本州唔会有呢个火车咯。喺北海道就通街都系，因为呢啲系佢冇呢车唔使行，但系。喺我其他地方佢唔会谂咁大雪㗎，因为去到夸张嘅地方就咩呢连京都落雪，金木子都落雪，最夸张咩呢四角都落雪，九州落雪，嗰下夸张㗎嘛。呢样嘢就係嗰地方根本冇谂过会落雪，佢冇遇过呢个问题，咁佢突然间落雪并不咁呢就全部濑晒嘢啦，就立完嗰度。 唔系冇谂过落雪，系冇谂过咁大雪。佢唔系落咁简单，系大雪啦。 我系赤几两尺雪，我去到呢个情况换喺北海道嚟讲呢叫做咩日常茶饭事。因为最搞笑嘅就系两个礼拜前，HTB 啊，即系北海道电视台啊，先喺度讲，先讲紧话今年雪唔够，结果哇 够啦，满晒啦吓，满出嚟啦， 一晚一系一晚之间成个成北海道城市埋咗去， 因为 就冇雪变咗，冇雪埋咗。 往年几年都试过噶啦，即系雪滞嗰阵雪唔够啊嘛，甚至去有一年直情系零度以上啊，啲冰雕直情融够咗啊。往年系试过啊，但系今年之前就话担心都出现同样情况，而家唔使担心啦，你即系你谂下点样铲雪好过啦。 嗯，唉，依样真系该会啊，而家好似又已经叫过咗啦，即系过咗个大过咗。悲壮期啦，咁就会好啲啦。咁我翻到东京系依然冇得雪落嘅。但系咧，我去到我临走，即系我啱录音之前半日前咧，我喺千岁机场咧都系白蒙蒙一片嘅，但系飞机照开，虽然迟咗半个钟。 毕竟东京比较南，同埋佢有热岛效应咧，气温比较高啲，冇咁容易落咁劲嘅雪啦。 但系日本海嗰边就死晒啦，全灭啦。先咁至于唔讲啦，骑到冧山窿嗰单嘢。觉得嘢搞笑真系，我唔知讲乜好。好，咁就讲一啲咁咧，一单其实好小事，但系依然上新闻嘅就系咁，星洲发热泳赛佢自己 X account 就俾人偷咗，但系偷佢咧就纯粹就偷咗就纯粹就冇话改写啲古灵精怪嘢，净系改咗个名啫，即系改咗个名，改咗个 ID 嘅一个 ID， 就改咗啲系嗰啲咩嗰啲系赌波集团嗰类乜嘢啊，外围集团。嗰啲 link， 但系净嗰样嘢啫，净改咗个名同埋改咗个 ID 啫，其他乜都冇喐过，冇写新嘢，又冇乜有冇问。咁咧喺呢件事到咗我而家录音嗰刻咧， 呢一刻我有揿住，都依然系未改翻， 都仲未改翻。 不过我要更新一样嘢，呢、這个唔系讲紧赌博集团，佢其实系暗语嚟嘅。 系直接讲啦，卖淫。 哦， 即系嗰啲喺 Twitter 上边卖淫嗰啲，用地名再加个外围，咁样系一个卖淫嘅暗号嚟嘅。 哦，我唔知道。 唔系赌波嚟噶，佢系扮成好似，因为好有个讲法就系，因为而家如果你搜某个地名喺 Twitter 上面咧，好高机率会揾到呢类嘢，会掩盖咗所有喺讲某个地方发生嘅事件，有咁嘅阴谋论啦吓。咁亦都可能纯粹真系佢哋生意太好，诸如此类，我真系唔熟。不过大概听过类似咁嘅讲法啦吓，佢就改个咁嘅名，其实系一种羞辱嚟，即系所以我相信 hack 佢 account 嘅人咧，其实就系唔 like 佢。所以 hack 到佢 account 之后咧，就即系简单讲就系话佢系鸡咯。 但系佢好奇怪就系净系改咗个名，净系改 ID 其嗱咁咧，佢原本个 ID 啊，就俾你条友就锁咗。佢就话咧，佢嗰条友就唔系话特登抢佢嘅，就话我不保住个保住个 ID 先。咁事务所同我讲，我俾翻你噶啦。咁而家咧，事务所同紧 X 方面讲紧数，但系一最收二刻刻就仲未攞翻。 因为你要证明翻你先系个主人，而唔系你系扮主人啊嘛。因为调翻转，一个人你行过嚟同我讲，我而家我系 Twitter， 我系 Elon 嘛。你行过嚟话我听，呢个人他中我 account， 我点知系咪你先系想他人哋 account 嗰个咧？佢要搞翻清楚啊嘛。你要证明啊，诸如此类，咁啊要啲时间嘅，咁啊但系都比正常嘅时间长咁啊，唔知佢点啦吓，咁即 系而家 Elon 手唔得闲啊。 所以我相信就是因为毕竟佢本人都几多争议点㗎嘛。咁可能就有啲人睇佢唔爽，咁就屈鸠佢做鸡。简单讲就咁样，佢一种 算啦。 即係一种羞辱嚟㗎啫，其实纯粹就係话佢系鸡，就咁样啫。 纯粹呢啲嘢讲一就係你喺看真你做名人一定有呢嘢㗎啦，我费事讲。 即係所以就唔系有啲咩好特别不了嘅嘢，你等佢搞返点，然后佢会重新开返㗎啦。咁啊。 嗯。 另一个同 Twitter 有少少关系嘅呢，就係 Love AI， 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呢档嘢啦。引爆呢个二次元嘅绘图嘅嗰档嘢，个元凶呢，可以叫。我哋好耐之前都提过啦。咁佢而家就准备出第四代，其实已经系公测緊㗎啦。佢有个测试版按咗出嚟，但佢有个完整嘅测试版呢。咁佢资格呢系同你讲，哦，你有1000个 follow， 咁呢个唔难啦。咁然后 DM 佢话佢听你想测试参加个测试，咁佢就 OK 啦。咁但係呢样意外地引发咗大家赖交晒嘢。所有我认知中所有系记住系所有。D.M. 佢人全部俾人扫大饼，原因就系因为佢突然间有好多人平时都唔 D.M. 一次嘅，突然间涌向同一个 D.M. 同一个人，被系统自动判断到佢哋啊又系 D.D.O.S. 嘅人哋，或者系一段或者判断你系 spam 之类，总之认为你去 D.M. 呢个 account 嘅人全部都有问题。我唔知佢 Love AI 本身个 account 有冇咁样有冇食扫大饼啦，就系所有 D.M. 佢人全部拉晒嘢。我只能讲 ，Twitter 系真系真心唔想你当佢系一个通讯软件咁样去使用嘅。不过就又唔完全系 Twitter 有问题，系呢个系一个防止啲滥用嘅机制嘅问题，就系佢又挡唔到，佢有好多嘅嗰啲广告啊，嗰啲嘢又喺度咁啊。两宗就系好难攞平衡，总之就系拉扯，然后佢开咗几，好似两三日啦，应该唔到三日，两日左右就话啊，我哋收到足够嘅数目啦，我哋名额已满啦，咁啊，仲有就系最惨嘅就系乜嘢咧 ？DM 就 DM 咗佢啦 ，soda ban 就 soda ban 咗佢啦，但系冇份做公测。即系濑嘢就有份濑嘢，试又冇份你试，即系总之几惨下啦。我谂我官方都唔知道会引发咁嘅问题嘅。唔止系因为要 DM 嘅，因为你仲要系俾你个通常系 Twitter 或者系 Pixie account， 即系证明你有1000个 follow 啊。呢件事本身触发咗个防 spam 嘅机制啊，应该系因为咁样嘅，所以当成你全部当成你哋系 spam 预备军先讲。好彩我冇 DM 啫。 好啦，咁最后一单咧就系唔知咩事嘅，至少我哋下一刻咧，其实咧就系几好怀疑紧有单咁嘅嘢，就有个人就宣称佢系声优行从部丈夫叫斋藤健，咁佢就话俾佢老婆家暴，跟住又抢仔，诸如此类嘢，总之咧就而家就报咗警 K 卡噶啦，咁咧就讲咗好严重嘅，话有抄啦，有乜有物，但系咧。依家嘢重点在唔在于呢个人呢、这个讲嘅嘢有，而系在于除咗呢个人之外，冇任何媒体跟进。 不论是正式媒体又好，网媒又好，甚至是花生友又好，正餐又啲花生友都好，都冇人讲。我喺网上完全冇声冇气，咁就好奇怪啦。呢样嘢就系、是，因为如果话声优行重报长达十年，对佢老公家暴，又话离婚时抢走个仔，诸如此类，几家古灵精怪嘢。我跟住呢间嘢系条友，即系嗰宣称佢老公嘅男人喺网络上系公开周围传嘅啦，已经去到喂。即系好简单，就好头先发言明确咁，佢嗰个咁嘅 account 俾人偷咗改个名，算鸠佢嘅。佢咁小事嘅都可以有网媒讲嘅，仲有行从到唔系佢唔系嗰啲叫做咩讲咗出嚟，我同你都唔识嗰类声优，话晒都叫几好，即系叫做咩第一线叫站稳阵脚声优，出到啲大日子噶啦。你咁嘅 level， 如果出咁嘅新闻嘅话，喂！云出冇林唔做你啊嘛，唔做你唔系佢哋啦，大佬佢嘅食嘅出到佢做乜？大佬即系佢变得咁几时变得咁慈善噶？唔似佢风格咯。因为最紧要就系、是、我呢、這个我自己就我讲新闻咗咁多年都知啦，就系、是、任何新闻如果只有一个消息源嘅话咧，就要好小心， 高正不立啊嘛。 系啊，同埋呢单嘢就系、是、除咗一条友叫做咩？一佢咩？某个马之骨嘅斋藤健。系啊，佢个 follow 佢系有几多名人 follow 佢噶，即系嚟中意马伊有人 follow 佢，但系。喂，有明星一 follow 佢，唔代表你就系真人，同埋佢好抵死㗎。佢个呢个 account 写咗开咗咩？2003年居室监禁，被暴行，占没长男长女被绑架 ，X 头稿，所有传媒系事实。我谂依说话摆明开战噶啦，呢、這个 account， 即系我就好怀疑啦。呢、這个即系你写啲嘢摆明，居民就聊家，就聊你竟然讲到咁尽聊交打，喂，取材引 DM 对应，即系喂叫你访问取材。如果叫你访问佢都冇人跟进，我就觉得奇怪啦。尤其是呢个年头咁需要新闻，有难得有个声优叫有啲都 OK 有名嘅，搞咁大单嘢 ，Friday 啊，东 spot 咗唔同你做头条卖纸，唔似咯，即系呢、这个唔合乎我所理解日本网媒嘅常八卦传媒常识，就呢个系我怀疑咯。 淨係講個账号本身啦，你系分唔出到底一个造谣专门嘅 account 啦，定系一个？全力去揭发紧件事嘅 account， 你系睇唔出两者嘅有咩分别嘅。我唔会话佢肯定系，都话唔会肯定话佢唔系咁样啦。 伏味好重，太唔合乎我所理解嘅常识啊！即系common sense 唔正常咯。呢、這个就、一个无啦啦呢个咁嘅 account 搞咁大单嘢，围喺度咁大件，系冇人跟进嘅。即系喂，鸠屎垃圾都走扑上去嘅人都唔跟进，就唔好跟车太贴啦！呢啲嘢睇你安全啲。好啦。咁呢单嘢就继续睇下情况点啦，我都成个礼拜噶啦，都未有新消息，咁睇下会再有咩新消息，定系继续有去讲冇人理嗰种啦。 虽然我都系觉得八卦，我真系唔系好关心啊。 OK，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系。